趙立堅話：北韓作為中國友好鄰邦，中方將會與朝方加強溝通合作，維護朝鮮半島同地區和平穩定，捍衛兩國共同利益。美國軍事網站早前披露美國海軍核動力潛艇康涅狄格號與不明物體發生撞擊之後的衛星照片，顯示康涅狄格號目前停靠在關島。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批評美國長期打著航權自由的旗號，在南海興風作浪，對地區和平穩定構成嚴重威脅和重大風險，中國和其他南海沿海國家有理由要求美方回答。今次派出核潛艇在南海悄無聲息地潛航，究竟是要執行什麼任務，期間撞上什麼？美國作為當事方有責任和義務詳細說明事件情況，回應地區國家和國際社會的關切和疑慮。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本港今日阳光充沛，下昼各区气温上升至28度或以上。在下昼4点，位于南海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胡志明市之东北偏东大约4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南部。同时，热带风暴马努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南大约6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朝早有一两阵雨，周末期间云量较多。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38点，跌93点，总成交金额113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97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52点，跌4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2蚊，跌3蚊；阿里巴巴169.5，跌4.5；美团283蚊，跌3.8。比亚迪股份311.4升8.6，盈富基金26.68跌1毫，快手108.2升2毫，李宁95.5升3.95，安达体育126.9跌2.4，汇丰控股47.5升8毫，药明生物120蚊升2.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6，英镑10.719，瑞士法郎8.44，澳元5.834。加元6.286，新西兰元5.574，欧元9.027，每百日元对港元6.8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079。日经平均指数报29106点，升505点。港金现价报1672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1.74美元，卖出1802.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葵涌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巴士总站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咁所以行车就非常之缓慢啦。龙尾就排到去西九龙走廊近奥海城三期，就系葵涌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巴士总站有交通意外，所以车龙咧就一路排到去西九龙走廊近奥海城三期。揸车嘅朋友啦，请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啦。在铜锣湾加路连山道，因为有锯树工程，加路连山道跟住南华会那段就封闭了。 另外隧道方面，啟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因为管道之内路面是有油污需要清理，慢线封闭了，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啟德消防局。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有少少车龙，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跑马地落活道去礼顿山方向车龙排到落景台。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的桥面车多，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慢车，龙尾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太古城桥面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来回。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下午的5:50，听朝早日出时间朝早的6:2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隆重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 《国剧周末影院》隆重登场，大决战。 35军全军覆没，傅作义兵团溃不成军。蒋介石的地位亦都岌岌可危，睇嚟大局已定。 港台电视31逢星期六日早上11:00，为你带嚟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用打针，睇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18/22台好日子。 嗨，我是李丽蕊啊。以前做清晨快活人的时候呢，自己呢在出边做其他工作的喎。录唱片啦，拍电影，又要做电视，身兼数职。有时拍完通宵戏呢，要直接回到电台做朝早节目的。现在二台 DJ 当中都有一个好得放松的，他就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啦。 多谢你啊 ，Sarah， 真系唔敢当，我点同你比啊？你系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嚟噶嘛？我要向你学习就真。 18/22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预备。 打咗，打咗未？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打咗，打咗未？我就打咗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能再见面啦，愿在完美对待选择。 香港电台康康Top 10本周推介。 已经公开宣布了未来的日子会开世界性的巡回演唱，希望你会来到香港啊。创作男歌手 Ed Sheeran。 Somehow to taste like yours, strawberries and something more. Ooh yeah, I want it all. Lipstick on my guitar, ooh. Fill up the engine, make them drive real far. Go dancing underneath the stars. Ooh yeah, I want it all. Mmm, got me feeling like I wanna be that guy.I wanna drink that smile. I wanna feel like I got my soul's on fire. 听到打冷震啊！本周上升到 Hong Kong Top 10嘅第四位，有机会问鼎冠军啊 ！Ed Sheeran 嘅 Shivers。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月二十六号收到音乐， 喂， 咁啊预告一下，今日六至七会有石山街介绍佢哋嘅新派台歌，石山派嘅， 冇错，咁啊大家转头可以留意啦，都真系系几嘈噶啦， 同埋好有趣嘅 访问， 你又可以听到佢哋嗰啲受咩音乐人啊、音乐类型所启发等等啦， 系啊， 啱可以听啦， 系啦，有佢哋就会好丰富嘅个环节系， 系啊，咁啊今日。想讲嘅呢样嘢，话说今日真系祸不单行啊！个人， 哇！你突然咁文绉绉嘅，你个人今日祸不单行，咁你身体冇事嘛？你冇任何抱恙啊嘛？ 总之，一切不顺利啦，个感觉。其实有啲好 minor， 举个例，譬如今朝咁样，我好早起咗身。其实咁啲十点自然醒咗㗎喇。咁諗住醒咗就开始即係准备今日录音访问啊，今日节目啲嘢啦。 唔係你嚟㗎喎，九点十点起身。 醒咗之后仲諗住啊十点半醒食个早餐咁样先慢慢啦仲有时间。跟住冇啦敌唔过睡魔跟住返瞓啦瞓醒已经好晏啦咁就早餐都食唔到就返嚟啦。 好失望 啊。咁已经底下已经自己掹咗自己啦。然后另一下呢就係、去到乐富站搭车上嚟。咁平时有三个选择嘅啫。第一就係搭小巴。第二就係搭免费穿梭巴士。第三就搭的士。 通常你都係第三㗎啦。 都唔係嘅。我比较多嘅比例係穿梭巴士。因为你可以计到逢搭几有得坐 啦，哦，系冇错冇错， 悭到就悭， 但系你要计到好准咯啲时间。 咁今日咧嚟到去个站嘅时候，距离shuttle咧都仲有少少时间，咁所以咧呢个时候谂住读个特别交通消息先。 啱啦，讲交通咧就真系要讲下呢啲特别交通消息啦。 葵涌道天桥往荃湾方向近美孚巴士总站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西九龙走廊近富荣花园。启德隧道因路面油污往尖沙咀方向管道慢线封闭，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益经中心嘅。咁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啦。重复一次啊，葵涌道天桥往荃湾方向近美孚巴士总站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西九龙走廊近富荣花园。而启德隧道因为路面油污往尖沙咀方向管道慢线封闭，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益经中心。 OK， 唔该晒，交翻俾一厂嘅同事。 啱啱都唔系波城嚟嘅， 系 OK 一个人。咁去到乐富站今日，咁啊时间距离呢个 shuttle 仲有几个字，又唔想嘥时间等啦。 系， 咁就行去啦，谂住等小巴。咁埋到去嗰条队又好长啦，又未有车啦，等下咧 shuttle 嘅时间差唔多到咯。咁我就决定毅然离开嗰条队， 就行返去 shuttle 嗰度， 行过几分钟啦，少少路程啦，咁跟住行到过去都未，仲有两分钟先开车啦，我知道佢嘅时间，行到埋去， 成个旅游巴喺度，门就打开咗，咁啊 check 一 check 究竟嗰架唔系广播道，我试过上错咗去北架山嗰架啦。 哇，好远、啊， 因为佢摆喺同一个位嗰时， 好远、啊， 有时两架喺度唔怀疑上错，咁啊 check 一 check， 啊后面嗰架唔系，前面嗰架系啦，行过去，距离个门口仲有四五步到嘅咋，佢闩门开车，跟住个仰手，因为我。有时除非即系极度赶啦，如果唔系我都唔系好想去拍人哋嗰个车门。 即系你都系斯斯然嗰啲嚟噶啦， 正常步伐咯。咁你见住道门开咗，咁我行紧过去，侧镜有机会望到噶嘛，即系唔系啲鬼鼠位。 同埋安全最紧要咯，嗰样嘢系。 系啦，咁我又唔系好中意要拍人哋车门，好似好冇礼貌嘅。 系 咁所以见住佢生个开车，跟住我已经对住嗰个侧镜扬手啦。咁有啲乘客都见到，咁但系冇啦，最后架车就走咗。 所有乘客都见到，就系、是、个司机大哥见到。冇辦法啦，因為嗰架 shuttle 其實真係幾高嘅。好老實講，有時 我已經高嘅，佢仲高。 係啦，有時我覺得佢喺嗰個位置睇唔到都係正常嘅。咁所以都有時唔怪得司機大哥。但係我只會咁樣講就係、是、其實我覺得波盛你今日講呢件事情出嚟，我完全唔感覺到有咩意外，我亦唔感覺到有啲咩嘢嘅大問題啦。因為我係好習慣呢件事嘅人啦。我搭咩车都系噶， 冇人睇到你。 你觉得净系 shuttle 系咁咩？我搭所有交通工具都系咁，所以你觉得好大件事咩？我觉得冇问题、啊，我已经习惯咗唔仰手啊，因为我知道仰咗系冇分别，唔会睇到我。 你嗰份真诚令到我逐亲， 唔系因为咧，即系好老实讲嘅，有时成日即系生活上边咧，你话其实高矮咁样差唔多啦，冇所谓啦咁样，但系其实系真系有影响。我觉得喺生活上好多嘅事情咧。高矮都係有影響嘅，例如我去一啲主題樂園玩先算啦。我啲 friend 咧，永遠啊，都唔會，佢哋係會或者咁講，嗰啲書展嗰啲咧都係嘅。我啲 friend 一支箭入到場咧就飆咗去噶啦，然後咧佢哋係會話：喂，你做乜唔跟住我啊？咁樣跟住然後唔見咗啦。我成日話：喂，你行咗去邊咁樣？喂。你仰手俾我睇下啦，喺你前边啫，应该咁样，佢仰咗，睇唔到啊，你跳啦，跳咗，喂，睇你唔到啊，你自己，我行去厕所嗰个位等你，即就系咁样啦，我就 系 永远都系俾呢一个社会摒弃咗咁我嘅感觉就系咧，有时高嘅朋友的而且确系着数啲嘅，即系例如你出去玩咁样咧，都总会有啲人系跟住。高嗰啲人一齐黐住去行动，而我啲矮嘅咧，永远都系会俾人劈埋一边。我谂你唔会有呢种感受啊！即系 我 系 做路标咯，即系如果用翻你头先嗰啲咩书展做例子， 系啦系啦， 人多地方咧，我就 系 失散咗，打俾啲 friend 就话：你唔好喐，你企喺度，我揾你，我揾你易过你揾我。通常都系咁嘅。 所以咧，我直头咧有一下咧，我有时系会觉得死啦！我系咪第时咧逢亲呢啲活动咧，尤其即系可能有时以前啦，再耐少少年纪嘅时候，嗰阵时都有好多嗰啲音乐节咧，咁、那个场地会黑啲咁样啦。我系咪真系要着件荧光背心先方便可以同啲 friend 出去玩呢？ 拎张凳仔去咯， 拎张凳仔 垫高， 唔通下下点啊？企带住张凳行咩？跟住去到边企到边咩？咁好难噶嘛。所以咧，我完全明你出到去嗰啲场合咧，即系可能多人饮下嘢嗰啲场合咧，你系好，你可以好松容地周围去同朋友 say hello 啦，跟住然后你去到边都会有人见到你认到你啦，我系唔会有呢种感觉噶。 又唔一定系好嘅。首先咧，用翻睇嗰啲咩 show 为例啦，都系嗰句遮住人。早几日睇嘅时候又系啦，即系个坐嗰个位置，佢唔系斜斜地，佢平嘅。 系。 我淨係知道我一企起身一定遮住晒後面。 嗯。 咁你覺得好唔好意思啊，我係坐喺度同人哋企喺度可能差唔多高度。咁我坐喺度睇嘅時候已經瀉低個人。費事遮住啦，因為好唔好意思。咁你知㗎啦，表演者台上面都會大家起身啦，唔好再坐喺度啦。咁起身啦，你坐喺度好似好唔投入咁。企喺度呢又好似阻住後面。然後當啲歌好硬好有 feel 嘅時候，喐多幾下，我突然之間嗰下理性上身。 嗯。 我唔应该摇得咁劲，因为我幻想切身处地 好骚扰， 系啦， 我企喺你后面，你本身已经阻住啦，仲要左摇右摆，咁我点睇啊？咁跟住我就理性控制翻自己，好啦，我都系企定定啦。 你讲呢样嘢真系非常之好啊！即系呢一个高度喺生活上边嘅应用咧，例如睇戏咁样啦，我永远都系唔可以坐前排嘅。有啲朋友咧，佢哋系觉得坐第二三行。是冇问题嘅，因为佢觉得我唔紧要啦，其实都系佢个水平线系睇到个 mon 啊，但我个水平线坐喺度睇唔到个 mon 啊，我个水平线系睇个 mon 个底啊，咁然后我卧高头系一定要向后卧啊，但高嗰啲朋友系唔会有呢种感受，因为其实佢相对上个水平望埋去就系个 mon 啊。咁所以永远我同佢哋睇戏呢， 我都系个 头三行我系一定唔会同佢哋睇嘅。咁我就變相可能有時要坐喺後面，但係坐喺後面亦都有一個問題，因為佢坐喺前面，我都係睇唔到，所以我係唔會同你去睇戲嘅波聲。OK， 比較矮啲嘅飛睇咪就係咁咯。有時咧，你知啲飛 last minute 買咧冇乜位噶啦嘛，咁坐前啲冇得翻啲好前嘅位，咁喺我嘅角度冇乜所謂啦，坐前少少咯。我喺高度唔使卧高頭，有啲矮嘅 friend 咧。 好嬲，我听你讲呢啲，高头，我听你讲呢啲好嬲。所以咧，我而家睇戏只能够去拣一啲咧早场啦，好少人嘅时间啦，或者拣一个好大嘅院，然后一早就要买好飞啦。如果唔系咧，我真系有一啲好差嘅观影体验，系令到我呢一世都唔想再入戏院睇戏咁滞噶啦，已经。 但其实我都有啲辛苦嘅地方，你系唔会明 白。你走啦，你嗰啲辛苦系炫耀咯。 No， 你讲啊。我就想听下你有啲咩咁辛苦。 譬如喺一个社交场合，大家都企喺度，即系拎住酒杯咁倾偈啦，咁嘈少少咁样为例。身边嗰啲人咧嘅高度，因为同我有一段距离啊， 系 佢每次讲嘅我都要乌低身控埋佢。咁啊，听完之后，哦、好啦，咁跟住讲完，我翻起身，跟住佢同我讲完嘢之后，其实我听唔到，我要再控一次埋咩话？你讲咩？听唔到啊 ，sorry。 你又想伤害我自尊？你讲起呢样嘢，我好嬲啊！早两日嘅经验就系有一个朋友都颇高，你都识嘅。然后咧，我哋搭电梯，即系嗰啲扶手电梯，咁一路倾紧偈，跟住然后倾下，佢同我讲：，我都系企翻落一级，我玩得有啲辛苦。打佢啊！ 合理啊，合理啊，呢、這个名呢句说话。几好啊！ 所以我自此都系发誓嘅，我尽量都唔同啲高嘅人做朋友噶啦。即系所以你都知道我哋喺工作之间会有呢啲联络啦。我哋私底下生活唔好太 close， OK？ 所以我成日都觉得高大衰呢一个 term 一定系一啲矮嘅人帮佢谂。高大本身衰咩？冇嘢衰噶。呢都系你哋。误解我哋高嘅，用你主观嘅投射觉得我哋衰嘅啫。嗱，呢啲就系典型嘅标签啦。笑咩啫？听得唔好咩？ 好好啊！啊你呢一首歌又令我谂起嗰个朋友。 呢一首啊 ，Fiesta 最新派台作品叫《形意标签》啊。 似心太细，小丑界定为可爱，可爱。表面冷酷，受人垂青，任眼泪地高兴，压力会变。打扮标致，心太细小，心太细小，别界定为可爱。寂寞会变，谁也 冇咁多標籤，係啦，唔好咁憎啲高嘅人啦。 我係俾人標籤啫嘛，做乜講到我成日標籤人啫 ？Fiesta 嘅營業標籤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根据公司清盘及集项条文条例，命令公司注册处处长将支联会由公司登记册之中剔除。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是在考虑警务处处长的初步建议和所夹附的相关资料、保安局局长的意见，以及支聯會和支聯會其中一名董事提交的申述之後作出有關命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注意到相關證據顯示，支聯會一直堅持和宣揚他的五大綱領，包括結束一黨專政，按所有相關資料來理解，客觀含義就是結束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而支聯會亦都一直積極持續通過活動推動五大綱領。立法會財委會舉行年結記者會，財委會主席陳健波話：今個會期批准的撥款達到3278億元，撇除上個會期和今個會期防疫抗疫基金的緊急撥款，今個會期批准的金額是本屆立法會最高。陳健波說，今個會期在沒有拉布的情況之下開了48次會議，共大約127小時，雖然次數和時間都大幅少於上個會期，但批出的項目有120項，亦都是本屆立法會最多。他希望公眾不要以為會議討論得越耐，提問得越長就是好，應該看質素。被問到會不會競逐連任，陳健波說，如果自己參選又當選，再由當時的議員決定，而如果議會和香港需要他，會樂意去做。衛生防護中心說，今年5月以來90%以上的新型肺炎確診都是屬於輸入個案，每日大約4至5宗，而過去4星期共有130宗輸入個案，當中大約87%涉及 L452R 和 N501Y 變異病毒，34%涉及 Delta 變種病毒。個案主要來自菲律賓、巴基斯坦、印尼，亦都有零星個案來自英國。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話：本港累積12300多宗確診個案，大過60歲的佔93%，而死亡個案比例隨著年齡增長而增加。他又說，截至昨日有大約459萬人已經打第一針，接種率大約是68.2%，已經打兩針的有439萬人，但是同高接種率仍然有一段距離。他呼籲長者在沒有急症的情況之下應該盡快打疫苗。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朝早有一两阵雨，周末期间云量较多。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有几个地方都特别挤塞嘅。咁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葵涌道天桥去荃湾近住美孚巴士总站对开嗰度咧，较早前有意外事故，而家咧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受到阻碍嘅，相当之多车。龙尾就去到西九龙走廊近住骏发花园啊，咁啊揸车嘅朋友睇下可唔可以尽量改路行啦。葵涌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巴士总站对开，因为有意外啊，咁部分行车线咧就受到阻碍，唔可以行车啦。咁而家龙尾好长啊，去到西九龙走廊近住骏发花园。而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管道里面嘅慢线因为较早前有油渍啦，而家仲系处理当中嘅，亦都系好塞车啦。咁龙尾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附近。而九龙湾嘅启祥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开就有意外嘅，咁部分行车线受到阻碍，龙尾就近住启力学校。仲有一宗意外事故咧，就系港岛坚拿道天桥啊，坚拿道天桥去红磡海底隧道方向，近住礼顿道桥面嘅快线咧都系有意外，咁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啊，咁塞紧车嘅朋友都要忍耐一下啦。现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东港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至到理工湾位段就较为多车啲，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近映月台，龙翔道的龙尾就去到摩士公园，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都是多车的，龙尾在电话机楼附近。其他一般的路面交通情况，港岛西区的薄扶林道近住摩星岭道那段来往方向现时都是多车，铜锣湾加路连山道部分路段因为要锯树，加路连山道近住南华会那段需要临时封闭。九龙现在呈祥道西行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至明爱医院段都是比较多车的。安全车速报告有东区走廊太古城桥面来回和锦田公路高埔油站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每一个人都想香港变得更好。在各方面不断进步，我们需要热爱国家和香港的你一起去实现这个目标。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投票日，提名期为10月30日至11月12日，表格可以去选举事务处和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或者上 elections.gov.hk 下载，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香港电台同你紧贴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最新消息。 恭贺香港乒乓球代表梁仲仁、蔡明辉在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运男子 TT 十一级双打循环赛勇夺铜牌，为香港争光。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一次震撼的空难，一段难忘的回忆。 有个男的乘客，我不识他的，咁就大字型咁样喺我个头顶，咁就飞咗去后边。其实一路转紧嘅时候，佢已经飞咗喺后边。 一位亲历其境嘅幸存者，将我哋带翻去发生空难嘅现场。 要谂走啦，要，因为真系要离开，因为有人嗌话架机要爆炸，咁你呢个 moment 你就要谂住走。 风骚快活人星期五环节，不可思议即将推出。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过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So, 成，点解人类嘅相处总系咁多呃呃氹氹嘅呢？ 斌神，其实我都唔明白噶。首先，我觉得讲大话系好麻烦、好攰啦。更何况呢个世界，我总系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 怕被爱，怕你将发现有谎话存在，望着亲昵眼神，想珍惜却无力负载。我犯错，每次吵架后最终都会被原谅，但彼此笑容为何仍牵强？有时相拥以后再一吻，熟练如像刺亲，木面目坦白和谁反感，不知道为何没勇气，只知道没权利爱你。I'm sorry for this pain， 道歉或更卑鄙，将所信诺言亦背弃，解释也没余地，而失恋却非演戏，恨缠住你，亦连累你，仍不想放开你。 Sorry, but I still love you. 当大话被拆穿之后，最后咪又要拣？更何况说话可以掩饰到，但行为同埋反应咧就冇咁容易呃到啦。 共过晚餐，情节惯不惯，没有太差。你不需冷淡，言问几深，言语有多真，其实无谓解释，不必再问。骗我也要自讨圆桌。流着泪扮冤家。 之儀的派台作品《真話的清高》。 支持严明熙的出道作品《真话的清高》。一段关系出现了谎话之后，不单止没有 friend 做，甚至乎可能往后日子成为敌人添。 With hope.

推出新嘅派台作品《两个月亮》。化解人嘅误会咧，可以好似呢首歌咁样两个字沟通 你打把啲吉他，我敲碎一套管，那眼神主打令你兴奋。你挑地千只杯，我中人一试唱，而声音互相吸引。你这里碰碰，那里碰碰，中了会闪灯。我这个碰碰，那个碰碰，末器官会崩。Beatbox 跟鼓声，我睡在最深。想是交响的。轻松比激烈更好，应该保守与坦露，成果怎么舍没有抛，和要把乱做里探究。Boom boom boom， 碰到你的 bang bang bang， 叮铃快乐一切妄想。Boom boom boom， 再加你的 bang bang bang。别怕将彼此挂花，世界对话里优化，即使碰出一天水花，留下浪漫是幻想吗？你这里碰碰，那里碰碰，废铁到足金，我这个碰碰，那个碰碰，硬碰加软陷。真皮玻璃教我睡在最深，想是相恋的命运，离开个歌送出。有些冰山躲开比想象更好，捉紧青春是温度，谁应该相恋没有抛，又和话剧烈女探讨。 Boom boom boom， 抱到你的 bang bang bang， 命令快乐一切妄想。 Boom boom boom， 再加你的 bang bang bang， 命令快乐这是上瘾。里没有声，剩低只得手语语及想象。烟花辣着炮仗，愿将这种幽闭格局点亮。Hey, it's been a while. Baby, you're mine. I'll blow your mind. 'Cause everything I do it with a passion.I'm ready for this, so just come and hit it, say 躲开比想象更好，做个青春是温柔，谁应该相恋没有抛，又或者月里探讨。 Boom boom boom， 碰到你的 bang bang bang， 令令快乐一切妄想。 Boom boom boom， 再加你的 bang bang bang， 令令快乐 因为 Anson Low 嘅派台作品 Mega Hit 啊，先听一节六点钟新闻报道，新闻翻嚟将会有我哋今日骚动音乐嘅嘉宾石山加野。 卢泰愚逝世，深切哀悼。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本港今日阳光充沛，下昼各区气温上升至28度或以上。在下午四点，位于南海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胡志明市之东北偏东大约4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南部。同时，热带风暴马努集结在硫磺岛之西南偏南大约6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日本以南海域。 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朝系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朝早有一两阵雨，周末期间云量较多。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葵涌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美孚巴士总站嘅意外，仲系处理紧。龙尾咧系排到去加士居道天桥近骏发花园，巴士路线268X 系需要改道行驶噶。咁揸车朋友啦，请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啦。就系葵涌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巴士总站，因为有交通意外啦，所以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就排到去加士居道天桥近骏发花园。另外在九龙湾启祥道都是有意外的，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启力学校。至于较早时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管道之内的油污就已经清理好了，慢线解封，只是隧道入口比较多车一些，而反方向启德隧道去观塘都是车多的，影响到东九龙走廊的车龙排到去何文田港铁站对。另外较早时坚拿道天桥去洪水方向近礼顿道的意外清了场的了，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洪水港岛的另一线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排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洪水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警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花园道上山车多，车龙一路排到落去红棉路近中银大厦。在九龙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多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和斜村相当繁忙，龙尾排到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嗰段咧，塞到去龙日村。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系九龙湾启祥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的意外清了场了，车龙有待消散。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有同事被人盗用银行户口啊！喺电子世界，账户同个人资料同屋企锁匙一样咁重要。联上 WiFi 或用公用电脑做网上理财，等于将锁匙周围摆，人哋偷咗你嘅资料，搵做乜都得啦。所以无时无刻都要保护好数码锁匙，仲要定期更改密码。 数码 key 睇紧啲。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香港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 用镜头细致捕捉各个物种的生活形态。 我哋请嚟生态专家讲下各个物种你未必知道的故事。 女仔的青蛙其实可以凭叫声咧辨别到个男仔的质素嘅。 其实蜘蛛真系大部分都有毒嘅。 电视节目《大自然逐样解》，今晚八点， 港台电视31。 CIBS 拉玛胡伦达印尼蛋糕是黄姜饭啊，纳斯姑娘，纳斯就是饭啦，姑娘就是姜咯，黄姜咯。唱完生日歌啦，切嗰个纳斯姑娘嗰个尖尖个塔就代表愿望成真啦。 印尼人说， 嗰个经过你系点样伤嘅咧？ 练跳远啦，落池嗰下就屈一屈个膝头哥， 嗰一下就喐唔到啦。 系啊， 腋下屡唱。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THK.HK。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2005年， 香港电台第二台制作5.1数码广播剧《太初》，由刘德华、钟景辉声演。 系咯，我都调咗部门啦。呢、這个问题你迟啲问二叔咯。 程小姐，请你帮忙送呢位记者朋友出去好吗？ 请呢边啦。 二太，你跟我入嚟。 好啊。 保安系统现正为阁下作基因测试，请以语音确认身份。 太初屡获国际奖项，将数码广播剧推上另一高峰。 十八日以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 Fast， 爱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k，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 誓约 就来用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本领交幻象， 三八哒哒哒哒哒的我们，是否真实存在 ？FM 94.8，广播搞笑点啊，轻松今有两钟啦，想感冒 ？FM 94.8，广播搞笑点啊，轻松今有两钟啦。 斌神，今日呢两位嘉宾，我都好有兴趣知道佢哋受咩人影响佢哋嘅音乐啊！ 咁啊，今日要听佢哋分享啦。 石山皆之选， 哇！呢一句听落好似有优惠添。到嘅音乐系有迪川哒哒哒哒哒啦，石山街，嗨，你哋好啊， 你好， 系我首先要即系亲口多谢佢哋帮我哋整咗嗰个好好听嘅主题音乐嘅， 耶，有妈妈妈妈妈妈妈 Master， 系样糖， 你知唔知我哋有 friend 话诶呢首好听过我哋派台咩？真系唔好意思啊！嗱，个个人意见唔同啦。 一洗乐迷嘅脑 啊！系啊，我哋有啲听众都会咧，就会间唔中就会打出嚟嘅，就会啵啵啵啵啵啵声啊，乜乜乜乜声啊，即系大家洗咗脑啊，系啦，所以多谢你哋帮我整嗰个啊， 好玩啊，好玩。 You're welcome， 系好玩啊。 嗰只歌嗰阵时系点样有灵感出嚟嘅？突然间， 我想问一个唔系咁好嘅问题，其实本身系咪一个 demo 咧？谂住攞出嚟。 唔系啊，特登整嘅呢个真系。 其实我唔记得咗个 beat 系点样嚟嘅，但系 top line 就系特登整嘅 ，top line 一定系特登整。 超级正。 top line 特登整，我记得个 beat 都系特登整嘅，系因为我哋嗰阵咧就话要整 jingle， 系 咁咧就真系约出嚟整嘅呢个。 哦， 系啊，我哋自己写歌都唔会约出嚟写，不过jingle 就一定。所以真系。 系， 即系回票价要俾掌声佢，真系。 同埋里面填嗰啲真系好好啊，觉得真系 主要都系佢填嘅。 系咪好？系咪好？系咪好好玩啊？ 系啊，我真系真系玩嘅咋，我谂住系啊。 系啊， 跟住真系正式将我哋奔波呢一个嘅组合摆咗落去嗰个词嗰度。 系啊，跟住再咬一咬嗰啲 melody 咧，咁就搞掂啦。 系啊，所以我哋今次啊呢一个礼物啊，即系一个少少嘅谢意送俾你哋。 哦，石山街之 选，街之选， 多谢， 多谢，多谢， 多谢， 系啦，咁啊呢一句嘢即系食咗嗰个即街之选嗰样嘢啦，咁但系真系如果去到一个 topic， 我哋谂到就系都想了解你哋两位各自咧喺你哋音乐上面对你哋影响都几大嘅音乐人嘅，哪怕系早期开始玩，甚至乎到而家嘅风格啊，各样嘢形成嘅一啲 artist 会系边啲咧咁啊？ 嗯， 我讲先啦。其实我最一开头最中意嘅歌手咧系 Christina Aguilera。 因為嗰陣時未開始真係聽英文歌嘅，但係咧一聽到佢嗰啲歌咧就唔知點解就係咁想聽落去噶啦。佢嗰陣時啱出咗隻碟咧叫 Back to Basics， 係咁咧就係佢一個好似即係金髮，跟住有少少復古味嘅樣咁樣啦。咁比較封面吸引咗，跟住聽呢隻碟啦，跟住覺得好好聽。佢係有兩碟嘅，即係佢呢個 album 係有兩隻碟嘅，跟住兩隻碟都好好聽。就係嗰陣時開始，我係覺得我都想唱歌，因為點解有個人可以唱歌咁好聽，跟住我好想學唱歌。當然我都係唔，當然唔冇可能唱到佢咁樣啦。但係就係因為佢，我先至開始真係想唱歌咯。係 人哋介紹你聽嗰隻碟啊，定係電台聽到 somewhere 聽到，定係點樣？ 我好似係喺圖書館嗰度咧掃嗰啲。 哦，佢 CD 櫃。 CD 櫃係啊，係咪好 random 呢件事？ 即係由頭數起。所以 C 字頭好快俾你發掘咗出嚟。 阿傑咧話係 A 啊。O K O K， 係 要食飯先喎。第一隻見到睇下先咁樣，咦呢個聽過喎，好似個名，跟住就聽啦。 係類似係咁咯， 係。哦，就係呢個開始嘅。 好似係，大概咁。 咁其實早期會唔會想嘗試下模仿佢一啲嘢嘅都，即係雖然 有㗎。係 啦。 其實咧，我即係我上網睇 YouTube 嗰啲嘢comment 咧，我見到啲人咧成日話佢唱得其實係衰聲㗎嘛。即系会烂声噶嘛，但系咧我初头又系成日都谂住学佢嗌啦，跟住都几难声，其实我觉得，但系唔系好听嗰只咯，学唔到佢好听嗰啲难声咯。 但系即系嗰个唱法，你模仿嘅时候就发现，其实都原来都几用自己条声，几损耗嘅。 系咯，系咯，跟住之后都冇乜点样特别学，即系其实系可能迷恋咗佢嗰只碟一两年咁样啦，跟住又系咁听翻佢之前另一只碟就叫 Strip， 又系好好听，跟住再听翻佢再 debut album 又系几好听嘅，就 pop 啲咯嗰阵时。但 Strip 开始就系佢开始个形象成型啦，跟住再 back to basics 啦，跟住个头嗰三只碟我都系觉得好正。 咁 Marson 咧，你仲记唔记得开始画音乐接触嘅时候影响到你嘅 artist 系边个咧？ 记得啊，记得啊。头先你讲，头先杨彤讲起话烂声啊，即系咧。唱歌練到爛聲，想扮某個人啦。跟住我就記得咧，幾年前我2016年嗰陣咧，我好中意聽 Sia。咁咧 ，Sia 嗰啲聲咧係成日好多破音啊，即係嗰啲聲啊嘛。跟住我又喺度扮啦。跟住所以我有一排咧就係咁樣扮到，但我反而覺得係嗰個 period 令到我自己咧了解多咗自己的把聲咯。 哦， 係啦，即係點樣唱落去會係即係嗌得。冇咁傷啊，或者係之後覺得哦，其實唔需要咁扮佢啊，其實可以健康啲唱啊咁樣。咁所以係我覺得係一個 step 嚟嘅，即係個 stage 去了解自己把聲嘅。 咁你有冇挑戰過佢嗰首 Chandelier 啊？通常聽 Sia 都要挑戰，唔知點解要挑戰佢嗰首歌 啊？Titanium 好似都係 唔得噶，唔得噶，即係我有試過挑戰，但唔得，真係唔得。 咁但係去到後尾啦，即係兩位都受到各自嘅音樂人Sia 同埋呢個 Christina Aguilera 去影響啦。但係而家玩緊嘅嘢個風格又同佢哋又未必係好一致嘅喎。咁係出於一個咩原因，或者可能後期聽咗唔同嘅一啲音樂人嘅作品，再有而家石山街咁樣嘅風格呢？ 絕對係啊，因為我哋除咗譬如頭先講嗰兩個係聽主要 vocal 上面唱歌上面嘅 inspiration 啦，咁我記得嗰排我又好中意聽 Chet Faker，一啲好慢嘅好 mellow 嘅電子音樂啦，咁我諗你之前都有聽，係咯，即 係啊，其實我 DM 佢都係因為即係第一下 DM 佢就係因為好似聽到佢 cover 一首 Chet Faker 嘅歌，啲嗰排我又係中意嘅。即系我系同时间系中意 Chet Faker 嘅，试过，而家都 OK 嘅，不过冇听佢新碟，sorry， 改咗名之后冇听， 同佢道歉喺度， 系 冇听到啦， 哎呀，对唔住啊 Chet Nick， 但你哋都系听紧佢嘅嗰阵时，自己嗰个音乐嘅阶段系处于开始创作紧啦，定系创作咗一段时间，玩咗一段时间啦，定系点嘅有冇啊？ 佢，我记得我听佢嗰阵咧，佢都真系啱啱开始嘅，又系，跟住佢，我记得佢后屘嗰几年咧，佢访问里边话，其实佢。第一隻同埋第二隻碟咧，其實係做得唔好咯，即係唱歌係唱得唔好聽咯。咁我心諗，唔係嘛？ 你唔好聽都咁好聽 笑啦！你唔好講笑啦，好玩啊，好就係咁咯。 咁但係聽緊即係聽佢嘅時候，你哋自己嘅階段咧，由你哋自己嗰陣時咁啱遇上佢嘅階段，係開始創作緊啦，創作咗一段時間啦，定係點樣樣嘅冇啊？ 我諗我係好後期噶啦，即係可能已經即係識你嗰陣時就係三四年前咯，即係都自己寫咗。自己整咗 beat 都成五六年，写歌就可能写咗两三年咁样咯。 識啊唱飛機嘅時候，所以我在前期啲，如果調翻轉諗，前期啲咧，可能我整歌嘅 influence 都係啲 pop 嘅嘢嘅，但係可能係啲慢嘅電咯，都係，即係可能嗰段時間就係 Weekend The Hills 啊，跟住 Selena Gomez 嘅 Good For You 啊，呢啲咁樣嘅好 pop 嘅，但係都係嗰段時期好 minor 小調嘅電子 pop 咁樣嘅慢嘅咁樣咯。咁嗰段時間就聽呢啲咯。咁收尾，我自己出 solo 嘅 single 嗰陣時咧，我就好受一對 band 嘅影響，就佢哋叫做 Glass Animals。咁 Glass Animals 啲嘢都好即係迷迷地咁樣啦，跟住聽完之後好想即係好想攤喺床度聽嗰種啦。咁我好中意佢哋啲嘢，咁所以初頭嗰啲歌都似似即係有啲參考佢哋嘅咁樣咯。 係 係喎。 咁 Mason 咧，即係你聽嘅時候。你自己 我聽嗰陣咧，就係、是、真係啱啱仲係寫緊歌咯，我都未開始 produce， 係啦，就係嗰排聽我自己中意聽啦，但我又唔識 produce 咗，咁所以就係咁揾嚟聽，跟住點知就發掘到楊彤嘅音樂啦，咁於是佢都係一個好影響我音樂上面嘅一個人啦，即係我哋點睇啦，係啦，佢係我嘅榜樣啦，我哋要講， 你都係我唱歌嘅榜樣， 唔好咁講，唔好咁講，系啊，因为嗰阵佢就系咯，我哋识大家系即系见面系因为佢借支麦俾我嘛，我哋又讲翻呢个故事啦。 sorry， 同大家重温翻呢个故事啦。 大家 想知咧，可以翻翻第一次。 咦，你顶帽高啊？ 系，所以就咁样影互相影响之下咁样样啦。咁啊，去到而家你哋有新嘅派台作品啦、就系呢一首系读石山派定系石山派嘅？应该你哋自己 我咧自己就一开始我见到个字，我 系 读石山派嘅，跟住见到个个咧，个个即系监制又好啊，或者公司啲人咧，佢就话下首石山派啦，石山派啦，跟住我就唔敢讲石山派啦。 因为石山派同石山街其实系 系咯， 系啊，个同韵一样噶嘛。 系啊， 咁但系就冇乜所谓，你哋系读 冇所謂， 石山派又石山派都好啦。咁啊，我同阿斌就係一開始會先估下呢首歌嘅嘢，跟住你揭曉嘅。 我估先， 好交俾你。 因為我點解要估先，就係因為我想估翻呢只歌最開始嘅狀態。因為呢只石山派咧，最初俾我帶到最大嘅衝擊就係喺第一個 chorus 之後嗰段 bridge 咧，有啲噔噔噔噔嗰個 loop station 嘅聲咧，係好洗我腦嘅。咁我覺得其實石山派呢只歌最初嗰個出現咧，係由呢個 loop station 嘅呢一段音樂做咗出嚟啦，跟住然後先慢慢逐 part 逐 part 砌翻做一首完整嘅歌嘅。咁我覺得我估嗰樣嘢就係嗰個起點就喺嗰個 loop station 嗰度， 嗰個 loop 嗰度咁樣啦。好啦，咁我估埋你就知。我想估嘅就關嗰個吉他事，今次有個西班牙吉他啦。因為咁翻返去呢一首歌，即係都講緊就係一啲每一代嘅音樂人都會經歷，就係佢前面有經典又要創新啦。咁所以喺呢一首歌裏面，喺音樂上面點樣能夠呼應到呢個主題，就係揾一啲比較 classic 啲嘅聲音，跟住電子本身你哋已經做緊啦。咁啊揾嗰個 classic 嘅聲音嘅時候就，就我唔知咩原因，但我覺得嗰個吉他就係做緊一個咁嘅角色，因為我聯想到譬如西班牙吉他。可能會我唔知呢種算唔算叫 flamenco 啦，咁但係呢個又歷史好悠久嘅一種即係音樂嘅類型，咁所以就有嗰種新舊融合喺音樂上面咁樣去 match 落去，咁所以即係會有一啲段落嗰個吉他會特別即係 matching 上面會出啲啊咁樣，我覺得係一件咁樣嘅 concept 嘅可能係。系啦，交俾你揭晓啦。 好啊，好啊，呢两个问题都好 fit， 好 music centric 啊，几好啊呢两个问题。咁其实我记得咧嗰段嗰段咧系收尾加嘅。 哦， 系啊，因为我通常其实我写 beat 我惯手势，即系已经好惯手势，其实我都唔想成日都咁惯手势，就都系咚即咚即先啦，跟住就有 chord progression。之後先至慢慢去到 chorus， 跟住之後 cut chorus 再加嘢咁樣嘅，呢、這個就是我慣手勢啫，純粹。咁、但係嗰個 loop 咧，其實係嗰、那個係一個 arpeggio 咁樣上嘅，咁咧 係我近期又係好成日都好中意用嘅，即係譬如我之前幫個朋友整一首歌，我又係成日用嗰個聲。喺我之前同朋友有個叫 One One Collective 嘅嘢啦，咁就係幫 Kona 寫咗首歌，我幫佢整咗個 arrangement， 又係我都有用嗰個聲嘅其實。即係類似嘅聲，就係一路 arpeggio 咁樣上去嘅。咁我係呢排好中意嗰啲嗰啲聲咯，咁所以就用咗。 其實叫咩嘅有冇啊？ 其實係 synth 咯，不過佢係 arpeggiated 咗嘅， 係 咁樣，即係將一個 chord 分曬做逐粒音咁樣上， 哦、 所以就係嘟嘟咁樣去啦，係啦，即係其實就係嘟嘟咁樣去嘅。 只要你彈到啦，但係因為電子整出嚟，要電子整出嚟嘅好快，基本上手指彈唔到，係電子聲。 嗰一 part 令我唔知點解諗起好似係加快咗嘅 Mario 鈴聲咁。我係一見到楊同咧，我就諗起 Mario 鈴聲 啦。上次嗰個啊嘛，上次訪問出現咗嗰、那個。 係啊，係啊， 可能佢迷上因為咁咧，都係嗰啲咧。 係 係，我啲 friend 係話唔知點解我整啲嘢有時好似打機聲咁咯。 有啲啊，有啲啊， 係咪打機聲咯？ 係啦，即係有呢、這個，即係頭先你講嘅嗰個聲效。咁啊，嗰陣時揀呢個就即係近排都即係中意呢一種聲音，所以就喺嗰度，不如就放落去啦咁樣。 係啊，因為有時啲 chord 咧，你即係就咁彈咧會悶噶嘛。咁、我即係拆散佢咯，純粹係係啊咁樣咯，即係好似片起啲肉咁樣嘅，有少少感覺啊。 即係將美喻嚟㗎， 呢個形容。 我應該我調翻轉講好似白花豆腐，系咪白花豆腐？即系个豆腐咧切开晒，即系我纯粹将个口食嘅豆腐将佢变做好多， 系啦 ，OK 切开晒， 或者早餐食条肠仔将佢切开佢咁样一嚿一嚿咧， 系啦， 你哋啲比喻好难明啊！ 或者思华力肠上面嗰啲痕咯，咁样得唔得？ 咁就明啦， 咁就明 嘅，系啦，即系逐嚿逐嚿叹佢嘅咁样，每一啖食得嗒得再多啲啊， 系啦，或者个口感系多啲嘅。即系我形容呢个声音就会系咁样， 就 系 咁 样 样。咁去到我个鼓嗰个吉他，即系嗰个西班牙吉他放咗喺里边啊。今次有 吉他，我哋咧又真系冇乜点。 其实我哋两个都唔识弹吉他嘅。 系啦，我哋两个都唔识弹吉他啦。一开系啦，但系后屘因为监制听完我哋首歌咧，咁佢突然之间有个 idea 就话呢首歌啱嗰啲，即系加呢个吉他，咁所以佢就加咗落去咯。咁所以你都其实形容得几啱，因为系首先系个 demo 整出嚟系电子音乐啦，跟住佢听完之后，咁因为佢系一个比较有经验嘅吉他手啦， 系， 咁所以佢又想同我哋即系摆一啲旧嘅，即系旧嘅嘢或者系一啲比较系啦 analog 啲嘅嘢，咁加入去。呢首電子音樂裏面、 初頭我哋聽咧，我仲話覺得有啲似拉丁音樂咁樣嘅，即係有啲似可能係Pitbull 嗰一種咁嘅聲， 有啲美國風情 有少少嘅， 係咯，令到我哋首歌即係其實 Pitbull 嗰啲都係 pop 噶嘛，但係有一個有種 flavor 嘅 pop 咯，係啊，我本身都係想整 pop 嘅。 旋转的唱机转走半天，就等于沙发听几遍，王菲一首冷战。 孤歌的宠爱挑战，像偶像引世冷门唱片，呼吸里面有种青春想磨练。才好歌司机当年，即使肖邦当年，回复过去经典，创造新的经典，哪个说太低？创世界新心态，不需要卖力扮乖，正经最坏新的气派。创世界新心态，就怕集于下最乖，洒脱率性暗淡一点无惊天破地更加干脆点，来一起发梦，不需管仲多少的冷战。 车身升天世加冕，旧有的束缚这咩靠边，断坏着落天生天让我有我主见。要创世界新生态，不需要卖力扮乖，正经最坏。 苏轼当年，对全世界好面，却为诗的经典破格再发展。漫漫世界的古怪，不变历史即是歪，构想够大，创新的世界，见证世界的新生态，何妨人以来破戒，超脱出世。 有石山界最新派台作品，石山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延长八达通用户拍卡领取消费券的期限至到明年九月底。政府表示，原本在八月一号获发第一期消费券，并且以八达通卡领取的市民，需要在今个月三十一号或者之前拍卡领取。但是由于有少部分市民至今仍然未拍卡领取，政府決定將消費券領取期限延長，有見在八月一號之後發放的其他批次和期數的消費券亦都可能出現同樣情況。為簡化安排便利市民，所有批次和期數的消費券領取期限會一律延長至到明年九月三十號。政府說，今次改動並不影響政府透過八達通向合資格市民發放消費券的現有其他安排。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公司清盤及集項條文條例，命令公司註冊處處長將支聯會由公司登記冊之中剔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是在考慮警務處處長的初步建議和所夾附的相關資料、保安局局長的意見以及支聯會和支聯會其中一名董事提交的申述之後作出有關命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注意到相關證據顯示，支聯會一直堅持和宣揚他的五大綱領，包括結束一黨專政。按所有相關資料來理解，客觀含義就是結束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而支聯會亦都一直積極持續通過活動推動五大綱領。立法會財委會舉行年結記者會，財委會主席陳健波說，今個會期批准的撥款達到3278億元，撇除上個會期和今個會期防疫抗疫基金的緊急撥款，今個會期批准的金額是本屆立法會最高。天氣方面預測，本港漸轉多雲，听朝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朝早有一两阵雨，周末期间云量较多。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报告葵涌道嘅交通。葵涌道天桥去荃湾咧，之前近住美孚巴士总站对开，因为有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受咗就相当之挤塞嘅。而家意外事故就清晒场，咁全线重开，不过都仲系非常多车噶。龙尾排到油麻地加士居道嘅，咁所以咧而家揸车嘅朋友咧都尽量可以考虑改用其他嘅道路嘅，因为咧葵涌道天桥去荃湾。近住美孚一带仲系非常多车，塞到油麻地嗰边嘅。這个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之前管道里面慢线就因为有油污，曾经有啲封路措施，而家封路全部开翻啦，都冇乜挤塞噶啦。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湾仔之路就塞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芜湖街，尖沙咀线龙尾温思劳街，

去到而家你哋有新嘅派台作品咧，就系呢一首《石山派》。 不过其实呢首歌我都系，我系因为中意其实 Ed Sheeran 同埋 Sam Smith 咧，有两三首歌咧，其实个 structure 我系好想做到嗰一类型嘅，咁所以我系有少少参考咗佢哋嘅。就唔知道大家估唔到边首啦，我唔开估啦。 你记唔记得边首啊？ 我记得我个 playlist 摆咗。扮嘢系嘛？其实明明自己唔记得。 嗰个 structure 系点样样得意咧？ 个 structure 其实我佢都系 chorus 后面有个咁样嘅 break 咯。咁同埋譬如 Ashley 嗰首咧，就系头嗰啲声咧。佢係一啲 pipe 嘅聲，即係我喺電腦入面咧整歌嘅時候咧，佢哋會形容呢個係一個 pipe 嘅聲。 係咪 shape of you 啊？ 係啊， 我好叻啊！突然覺得自己有聽歌啊，好彩咋！ 你試下嗰啲 Ashley 可能佢都話係嘅。 跟住我問係咪 bad habits 啊？佢又話係喎 ，bad habits 我唔係。 噔噔咁樣啊，算啦，唔唱啦，你自己聽啦。 即個聲係 短促啲嘅咁，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哼落去嘅嘢嘅声，我好中意个声嗰段时间。跟住 Sam Smith 嗰首歌就系 chorus 后面有一橛嘢系咁样嘅，但佢嗰个就慢啲同埋 mellow 啲嘅。咁而 Sam Smith 嗰首歌咧又系佢，其实我好想学佢呢样嘢嘅，但系佢两个 ban 咗我啦。即監製同 Martin ban 咗啦， 係嘅，點樣 ban 啊？ 就我即係我整完之後，佢哋話唔得，唔可以咁樣擺翻落去啦，咁樣。我想做嗰樣嘢咧，就係 chorus 都冇 kick drum 咯。 哦，但係即係而家嘅款，但係冇咗 kick drum 嘅意思。 係啦，連個 chorus 都冇，都係第一次啫，淨係第一次。 哦。 就要唱世界新生态个位咧，系冇 即系当佢都好似 pre-chorus 咁，系真系嗰度先叫做 chorus。 系啦，我系想真系有音乐，有个成个 明啊，我明啊。 咁但系点解你明又 ban 佢咧？ 我明啊，但系咧，因为咧嗰阵我听咗而家呢个版本啦，即系已经有个 kick drum 喺度啦，跟住我就已经好深刻，即系好深刻嘅入咗脑啦，已经。跟住佢一突然间抽起咗咧，我就觉得好似争咁啲嘢， 好唔舒服 啊！我明，因为本身听咗呢， 系啦，我就已经听咗本身有 kick drum 嗰个啦，所以真系唔好意思，下次冇俾我听啦。 下次一嚟就系咁样样， 系啦， 千祈唔好俾我听， 好嬲啊！ 因为有时我听外国啲有啲譬如叫fake drop 啊， 系啊系啊， 即系嗰种就系你以为嗰度会落个 kick drum， 但原来嗰度冇嘅话，嗰下其实 静晒咁， 会爽一爽咁样，系啦咁样。不过冇话你个先后次序，你要调一调咧，先过个 Martin 同埋 Murphy 嘅， 系啊，下次咯，第四首咯。 系，或者我选择我唔听啦，我 ignore 晒嗰啲， 整好晒先啦，系嘛？咁嗰阵时都净系听个竖琴啊嘛。 系啊， 咁你话今次即系阿监制 Murphy 就即系觉得嗰度可以加一啲吉他落去，咁但系其实未加佢吉他之前嗰个位置，其实系咪即系一啲即系 blank 咗，系都仲谂紧嗰度填啲咩 melody 落去咁样嘅意思啊？ 都唔系噶，我本身以为自己完成咗噶啦，但系点知佢加完之后又好合理喎，即系原来我未做好咯，即系我以为自己做好份功课，但系原来未做好咯，原来仲有啲可以收佢咯，咁样咯。 咁又唔系嘅，我哋又唔识弹吉他，咁真系好难会，尤其是系呢一类嘅吉他啦，即系呢啲咁嘅 rhythm， 真 系 好难，真系要夹系啦， 佢 系有佢个 idea 咁 嘅，我哋唔会系咯，呢个真系自己谂唔到吉他呢方面。 咁今次呢一首歌嘅主題，頭先都輕輕有講，即係一啲講緊，即係因為歌詞裏面都擺咗好多以前一啲 classic 嘅音樂人，甚至乎一啲詩人咁樣，然後講一種新舊嘅。咁其實你哋喺啱啱開講話音樂上面嘅創作，可能揼個 beat 開始嗰陣時，係咪都未開始有話呢種諗法先嘅？即係個主題 係啊，其實我哋揼完呢個 beat 之後咧，呢首係唯一一首我哋咁多首 demo， 我哋係冇試過寫個英文詞咯。通常我哋自己写完个 demo 咧，通常都会几乎即刻有英文字噶 嘛。有个 topic 想讲。 系啊，咁呢首就系冇嘅，可能因为系签咗之后先写嘅呢首。咁咧，所以我哋知道一定会有中文词人帮我哋写，咁所以就冇做到呢一步。 其实呢首一开始系用中文写嘅。 系咩？ 系啊，嗱，佢唔记得啦。 其實我真 的不記得了，即是不是 shape of you 真的，我現在都想 到底你們是不是在兩個平行時空做音樂？ 是的，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我們是喎，好似 係喎，係有中文嘅詞嘅，我哋自己試寫中文詞， 冇英文詞， 但係就好似詞不達意啦，就冇 topic 咁樣啦，咁寫完出嚟， 求其塞啲字嘅啫，因為嗰陣 都唔知點樣， 係 啦，都唔知點介紹首歌， 咁但係呢，我想喺度同大家講呢，就係、是demo 詞同埋而家呢份出街嘅詞呢，唯一 keep 住嘅呢就係柴可夫斯基囉。 哦，系啊， 因为嗰个音得，我就系谂起柴可夫斯咁，所以就 keep 咗呢个， 系啊， 呢个人，系啦， 系啊。 肖邦嗰阵时都冇存在， 肖邦未啊， 自己都未有， 柴可夫斯基嗰阵苏轼都未出现啊。 你对肖邦唔住， 即系个音谂起咗呢个人名咁 啊？系啊，真系系咯，啱音就摆落去， 摆住先咁啊。 系 咁，跟住点样 develop 到去郑敏而家写嘅呢份词啊？系咪就系嗰个名？跟住 之后咧，就我谂系监制同佢提过话，想 keep 柴可夫斯基，即系咁样好似几 catch， 好似几 catch 咁样。 嗯， 咁系啦，跟住佢。其實我哋同鄭敏傾偈，又冇話特登想寫一首即係而家呢個 topic 嘅歌，話要創新啊之類。 我哋係同佢好似互相了解咁樣咯。我哋第一次嘅對話就係喺電話上面講咗成個幾鐘嘅，咁都冇 fix 死話我哋今次想寫咩嘢，純粹係真係齋吹水啫喎。嗰晚係咪好似？ 係啊， 跟住吹下，佢話得啦，我諗啦咁。 我哋有提過下，你知你好多 idea， 即係寫歌嘅 idea 啦。你成個 list 嗰晚佢係介紹曬啦，30个 idea。佢話嗱，呢個 topic 係我呢排咧好 care 嘅，講點樣環保嗰啲。咁跟住我哋聽你講完咧，咁之後覺得好似 好似冇乜用啊。 唔係，我唔會咁講嘅。我諗緊點兜啊。 未係呢個時候啦， 未 common 咯。咁所以 唔系呢啲留翻有 job 嘅时候咧，有啲嗰啲机构合作揾你做死 人， 好解啲留住啲，系啦，啲攞嚟揾食用嘅。 系啊， 咁有啲咩 topic 嗰晚讲过咧？ 好深刻嘅 环保之外， 仲有啊，矛盾咯之类咯。 嗯， 系啊， 我都唔知佢 list 摆咗喺边。 系啊，我应该系 note 上面噶啦，都 系 啊。 但系后尾佢就觉得。是个我想是个性格咯，即是我哋个性格比较值得去写咯，多过 instead of 即是讲一个 topic 咁样。咁所以后尾呢就是啊，你嗰阵好 sell 你自己嘅性格。 你好似冇参与过咁 嘅嘢。佢做完咗 beat 之后就唔知去咗边啦。 佢就话是啊，都系 hea 住做，玩下咁样咯，是啊。 系嘅， 住做， 因為我啱見即最初咧睇到你派台，我都未聽，我見到石山派，我以為係嗰啲咧講武當派啊、華山派啊、 逍遙派 嘅，咁但係原來入到去就即形容你哋嗰個個性就好清晰啦咁樣，咁但係即係喺今次呢隻作品往後會唔會覺得，既然今次加一個西班牙吉他，好似啲新舊融合好有趣嘅時候，之後都會盡量想玩多啲即係呢類新舊融合嘅東西呢？ 想啊，非常想啊！其實有吉他，如果有埋電子吉他都幾好，即係有啲聲咧，係我覺得係做唔到嘅，即係如果用 係啊嗰啲 LL 聲嗰啲咯 ，LL 聲鹹濕聲， 可唔可以扮啊？ 咩為之鹹？ 係咯，我想請教下， 即係嗰啲一個 call 完之後，嗰啲聲， 即係你就可以用呢啲吉他嘅 LL 聲做個鹹濕 beat 出嚟。 係啊，我都想。 到时只歌可以出个地下版，全面嗰阵之后就可以有啦。 好期待佢哋下一首歌而家， 我自己都期待，我都未听过。 麻烦快啲啊！ 咁喺呢首歌里边，个 arrangement 都有啲好多唔同嘅细节。头先阿斌估嗰个啦，同埋中间咧，我记得有一个好似闩门定系开门声。嗰个又系点样玩法咧？即系嗰个嘅摆落去嗰个构思系咩？ 咁其实咧系监制咧喺度同我哋觉得咧可以喺个 MV 嗰度咧俾个位导演发挥嘅，咁咧就有个闩门声。咁之后其实本身我哋初头最开头个版本咧，个闩门声系成个巴咁长嘅，记唔记得？ 等一阵跟住先闩门咯，即系好似全部静晒跟住先。 系啊，前后计系计咗成个巴嘅。咁收尾就我就决定，其实都系应该唔好 系啦， 唔想太大个空白，我惊 awkward 啦，尤其是表演嘅时候咧。咁、 嗯、 所以我就将佢摆翻喺平时摆 snare 个位，第四拍啫。 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咧，当初其实监制俾两只声我哋拣， 系 佢就话一个系扮门啦，一个系电流声滋咁咯。OK， 咁又点解最后拣咗扮门咧？ 最后点解我拣扮门啊？ 因為覺得突然之間嘣一聲就好像好 即係個 impact 俾你， 係啦係啦， 原來咁。 遲啲送塊記憶麵包俾阿楊同。 我而家第一想問楊同，你有冇問題想問 Martin 關於呢首歌嘅嘢？ 係啊， 不如你訪問阿 Martin 問翻關於呢首歌嘅嘢。 問翻佢嗰陣時嘅歌點樣做？ OK， 唔係我都真係有個問題嘅，想知道你一開始個俾我個 demo 點解會咁樣唱？ 可以形容一下， 我想跟大家讲呢，就是我当初在自己屋企试紧唱呢个石山派啦，咁我就觉得好玩啊呢首歌。但我有个问题，即係有个困难之处，就是我觉得好难拿捏呢个态度。 嗯。 咁呢，所以我就用咗一个好夸张好浮夸嘅，好似呢唱嗰啲俾细路仔听嗰啲歌呢，即係好夸张嘅唱法唱俾佢哋听。咁跟住佢哋冇俾 comment 我，跟住佢个录音当日佢就话：你好似平时咁唱得噶啦， 好hurt！ 你明唔明？我准备咗成十日咯，那个我录咗成日嘅嗰个，之后我攞十日去做心理准备，要录呢首歌，去 build up 自己呢个即系呢个信心去唱。跟住佢话：你好似平时咁唱 OK 噶啦，唔使太夸张，你可以再唱冷啲都得。 即係嗰時已經有詞啊，嗰啲都齊曬，即係錄音前嘅準備嚟㗎。 係啦，我有心理準備去唱得好浮誇，跟住佢哋就話：你好似平時得啦， 有冇嗰段聲可以聽？ 可唔可以啊？可唔可以播？ 播少少 有咩？ 得啊？ 應該有㗎。 我想知道一下係點樣樣。 你想唔想啊？ 我冇乜所謂喎。 佢做咗十日心理準備， 我係準備咗咯，出街 啊， 佢又嘥咗。 我諗住監製可以用㗎啦，點知原來要再。 好想知 Martin 嗰個準備係一啲乜嘢？ 但係點樣揾翻咧？我唔知添。 仲要帶到係楊彤都要問翻佢點解要咁樣？ 點解你當係咁樣樣唱咧？咁樣 係啦。就唔明咯， 跟住佢自己都有試過唱，咁跟住佢自己都喺屋企試過唱啦，跟住佢，我記得佢比起而家呢個版本係唱得再女啲嘅， 係啊，我都想 就是我好似咁樣嘅，跟住因為佢想做一個好 chill， 好似好係即係攤喺 sofa 唱歌咁樣啦。 哦，呢度 ，sorry， 我揾到啦。 好啊， 嚟啊嚟啊， 聽少少我哋， 嚟嚟， 好啊，聽兩句啦。中听不厌，旋转的唱机转走半天，就躺于沙发听几遍，王菲一首冷战。Okay， 我明啦，我终于明啦， 系咁样。 咁多位小朋友，黑膠點咧就聽唔厭咁，但係 bounce 啲嘅喎，你唱嗰個嘅時候就係比而家， 我屋企真係真係係啊。 我都期待你 live 嘅时候会试下咁样， 我都可以。 但其实你呢一个录咗嘅时候俾杨彤听，系咪就系佢都 prepare for 点样去录音嘅时候去夹呢一个？ 都系噶，所以我之后咧，佢可能嬲咗噶啦。我之后咧，我唱翻晒全部揿住咗佢。 唔系，佢咧系录咗佢嘅版本俾我听之后，跟住剔走晒我嗰啲 cut， 我嗰啲 vocal， 留翻 chorus 俾我。跟住我问我话，我咁我唱片拍啦，我净系唱 chorus。跟住我问佢点解咧，佢话因为我觉得我唱得好听啲咯，我觉得好奇怪啊，你唱得replaced。 咁你而家 Martin， 你再听翻你自己觉得咧？你而家觉得咧 ？OK 啦 ，OK 啦，我明白你讲咩嘅， 两个唔同嘅 choice 咯，两个啊， 唔紧要啦。当打个和啊，起码大家都各 ban 咗对方一样嘢啦。 系啦，系啦， 一比一吓。 可能佢 ban 我个 kick 就系因为 冇啊，因为你 ban 咗佢。原来系咁。 我终于明啦，我终于明啦。 记住咧，有盘数喺度嘅。 气宝啊，有。 咁啊，嗱，跟住去到呢只歌，今次个 MV 啦，今次个 MV 都。我是被他 fix 了的、啊、即是他一开头我以为我是不是我耳筒坏了跟住咦为什么我按下去按了定未按这样跟住我要即看了几次才、哦、原来是真的这样的、是的即是今次的 MV 有这些这样的东西都有没得讲下今次都继续跟三点八个合作啦、是的这个 MV 即是个制作上面啊啲 idea 上面是怎样的今次 呢个制作上面咧，其实就比上两个 MV 咧个功夫，我哋嘅准备功夫或者要嘅时间咧系少啲嘅。 系 咁，但系咧佢嘅我哋都仍然系拍咗 全日都24個鐘咁滯。 係啊，差唔多有。 係啦，全部闖境啦。咁一開始就係話我哋喺即係喺架車上面咧，係交公仔俾人推入去，擺喺個櫥窗入邊表演啦。 係。 咁一開始係冇觀眾噶嘛，咁所以就好似好個。即係好似好目睹咁樣樣， 係 啦，機械式咁樣去 perform。之後咧就見到我哋嘅第一個觀眾啦，佢就係阿 Jacko， 咁亦都係我哋幻象嗰個 dancer 嚟嘅。 哦， 係啊，今次蒙咗面睇唔到佢。啊，上次都係蒙面喎，唔好意思。係 啊，次次都 係蒙面。 其實可能佢唔想俾人知道係佢咯，會唔會咧？ 我開咗名添，唔好意思。 唔緊要咯，唔緊要咯，係一個好 talent 嘅 dancer。 係啊，係啊，咁跟住佢就見到我哋即係喺度表演緊，咁我就覺得好得意啦。咁後屘你會見到越嚟越多好似佢咁樣蒙住面，但係戴住寫住石山街嘅人嚟睇我哋表演啦。咁就係咯，佢哋又開始攞電話去影住我哋，結三個 MV 都係有電話去串連噶啦。咁今次嘅 MV 咧，阿星咧，佢就其實想講話有時觀眾咧對於一個 artist 嘅，即係佢個點樣講，佢 perception 咧，其實喺未必係真係同真人係有，即係有，即係點啊？有落差嘅可能係會係，係嘛？ 因為 MV 裏邊你嗰個櫥窗裏邊，你可能係好目睹，但係佢個電話裏邊睇到你哋係 係啊， 好 K-pop 啦，我認為嗰種即係嗰種舞蹈，嗰種狀態， 嬲即刻嬲， 唔係，我覺得呢個係刻意做嘅，就係話俾你聽，嗰個就係可能一般人去睇嘅時候中意嗰種，但係其實實質你哋喺個櫥窗裏邊就係好目睹。即係我覺得你哋刻意要做緊嗰種大家而家好流行嘅嗰種，即係對個鏡頭 ，yo， 即係嗰啲頭髮又揼落嚟啊 ，Mason， 即係我覺得係刻意咁 啦。你 feel 唔 feel 楊同嗰個凌厲眼神啊？ 冇嘢，我都冇 ban 過佢嘢，佢唔會 ban 我嘅。 係啊，冇啊，冇事，冇事。但係係類似係咁嘅感覺嘅。同埋我咧，其中一個妝咧係有一堆銀色嘅眼淚，即係表面上好光鮮，但其實都係眼淚嚟嘅。係。然之後呢度寫住 Miss Happy 哦， 喺嗰度系啦， 系咯，喊紧咁样，我记住个录， 系啊， 系啊，咁系咯， 咁点解你会喊咧？ 即系有少少讲受摆布咁样咯，但系呢个系阿星嘅 idea 嚟嘅，唔系我嘅 idea 嚟。唔該， 即係講清楚， 講清楚啦。 好驚，因為佢有個同事坐喺後邊， 我都覺得大膽啊！即係嗰個歌詞加埋呢個 MV， 仲要喺公司出品， 仲要咁樣介紹。 系啦，咁所以呢啲就我哋唔再讲咁多啦，大家自己上去睇啊。系啦，咁啊有呢一首即系石山街最新嘅派头作品《石山派》啦。咁 石山派啊， 石山派同派好啦，石山派系啦。咁大家可以上去睇埋个 M V， 咁啊知道佢哋中间经历咗咁多嘅嘢之后，就有而家呢一个嘅成品出现嘅。 听下佢哋点样拗交啊！ 好啦，今日再次都系杨同 Martin 嘅 ，thank you， 好嘅，多谢。 是幻象，若我关。 象，会勇敢和顽强，你也许亦像样。 结束今日骚动音乐，有石山街的幻象，听日同样时间骚动音乐再见，拜拜。